他他是个神呐、 我连 人精病 有病你还在这儿来来来来 来来来二叔二叔 正吃饭呢你看他们怎么了我们正在吃饭吧你们先叫一叫 我二叔你们俩干嘛的一个一个说一个你说你说你先说怎么回事 二叔你 不是闹酒 你是经理 我二叔 你是经理 对我是经理 你说二叔你 说 你听我 说 几句 你说 你随便说说什么都行 我是疯子 啊不是 我也没喝酒这小子他要杀人 杀人杀人杀人 你如果不信我的话你可以找警察 他 带着刀呢那个人还不知道正往这儿赶 是是 你们叫警察 是是是 叫保安 是 叫派出所的人 叫警 察叫黑洞 鞋你 叫 警察 你别说了 你别说 了 二叔 你别说了 你行行 你说你说怎么回事 叫警察干嘛这哥几个谁也没没真打你 谁打他了 没打没打没打没打没打 没打没打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真对不起你是经理啊 对我是经理您什么事儿您说 我二叔啊脑子有病他喝点酒就犯病你闻闻闻闻他呢是这样一辈子没娶着媳妇儿全家都很痛苦这事儿他这一弄他就犯病一见尤其见着漂亮姑娘 他敢问我凶了你就别给上了 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咱们好人不跟疯子一般见识行吗我求求您大姐大姐您给说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哎大姐大姐你你你你 说大姑娘你别闹了我跟你说经理啊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是疯的的确是疯的哎刚才抢了我大哥大汉墓里的吧 啊 我跟你说啊这小伙子好人孝顺刚才没有他呀不知道能出多大的事儿了 行了行了我问你 啊 他到底有病没有有病有病你把他带到我这儿来算怎么回事呢 喝点喝点有什么高兴呢咱谁也别跟疯子一般见识成吗 高兴你 我求求你我陪你我陪你成吗大哥 啊 有没有安静劲儿让你歇会儿歇会儿就好 你先说我这怎么办 我陪我陪行吗 你说的 我陪 歇会儿大家走 歇会儿谁别理他 那谁呢 他出去了一会儿回来让咱先办大姐 哎呦大兄弟我今天生日过得特别高兴 都是你朋友 不认识吓我 这一共是50000这里边有部电脑钱我就不细分了啊你们自个儿看着办吧其实这事儿犯不得闹这么大主要是你我的脾气有点像都有点冲都太冲要是没这事儿咱俩真的成一哥们 咱俩还是不太像我就拿不出这50000来那什么 嗯 算我给你打一收条吧 嗯 反正咱就2000我你看我那包里我书包的 这你坐我是吧来来来你坐这边你 啊 你坐这边我坐 我这 地儿可真不怎么样啊哪天我单请你吧咱们换个地儿去吃红烧大包吃嗯 行你看啊 啊 这个咱给分得了这里不是有他那电脑钱吗 嗯 这个你给得点出来的得 这刚从银行取出来连空调都没拆呢要点吗 我知道我跟他也不太熟这么着分清楚就一干二净 行你想点我就点 好 哎怎么了砸着了没有 坏了 这音箱赶紧这音箱怎么会掉下来楼上干嘛呢哎呦实在对不住我们这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赶紧送医院快快快 把钱收好 哎 扶着扶着对不住啊再约吧 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没招过谁没惹过谁总想要两枪上之前用好啊 我买了一个电脑 我正找你呢不是他怎么了 我还问你呢我刚出去这么会儿功